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徐老师啊，文道兄，这个满纸荒唐言呐、一把辛酸泪啊， 怎么了？ 都曰说者痴，谁解其中味？ 最近好像老引用这句话，你最近怎么了？ 不是一直催着我让我开博客吗？啊，我不开，我不开，但是我不是对抗这个东西，我跟他们讲，我说我早就开了，我开了8年了。 哦， 锵锵三人行就等于我的电视博客， 对，这有道理， 这个形容不错吧？ 说的非常好， 我也是这么同样的感觉， 对，我也有 收到人家的反馈，对不对？那我又把我 你还会 每天的 是吧？ 我每天要讲到的感受心得， 对，而且咱们还是三人行的博客， 这阵容盛大， 阵容盛大， 咱们是三人博客， 对，就三人行的宗旨，就孔老二的话嘛，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知道吗？择其善者而从之啊， 对， 择其恶者而改之啊。就说这个博客，你最近看打仗了吗？真是让我感觉到，让我想起《红楼梦》这个满纸荒唐言啊，有没有心酸泪？不知道哈、反正啊，谁解其中味？现在大家都在猜度这个里边的味道。是什么？那跟韩寒有关，还跟那个文学评论家 白夜 有关。后来呢，跟这个高晓松也有关了。后来呢，跟陆川的爸爸陆天明也有关了。跟爸爸有关之后，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就是陆川也站起来了。哎呦，这个。 然后今天我们说完这期节目之后，可能就跟我们有关了。 哎，没关系，我在这个韩寒这儿倒是学会了一个，他引用了说，现在这个你经常上网的人啊，你要有个承受力，他叫什么呢？扯淡扯得欢，哪能不挨砖？不慎被砖拍，八成是活该。要想开， 哦， 他们现在打比方嘛，说学校呢是文化饭堂，上网呢就文化洗手间， 就是上网是排泄， 就是发泄的成分比那个接收的成分多。 对， 学校呢接收的成分比发泄的成分多。 其实是这样嘛，你看网上面论坛里头啊，或者博客那些，有时候人在博客里面写东西啊，真的是发泄。就有时候比如说他批评一个什么事儿，批评谁啊，他是根本连内容都还没看，光看题目，还有看人是谁写的，他立刻那个砖就拍过来了，也不管那么多，然后扯爹骂娘的什么都有。 但是你说我就很惭愧，要不是因为他们这个打仗哈、我从来没看过这个叫韩寒的作家他写的东西 哦。 我还是昨天晚上说上他博客， 小心说话，小心说话， 看看啊，怎么了呢？现在他是获得大家支持的还是反对的？ 那你又在摸风了是吧？ 对，我随大流嘛。 是男超女，男超女。 什么叫男超女啊？ 超女知道了 啊 啊，男超女。 你认为韩寒是男超女？ 你现在网上啊，网上呢，现在上网的人，中国上网的人呢，60%+是24岁以下的。 对。 所以你呢，你文坛的人到网上去混呢，你像跳舞的人跑到溜冰场一样。 对。 你明白了，你完全的，为什么那个白夜马上把博客关掉了呢？那受不了啊， 受不过， 那都是 B 啊，这 A B C D 的 B 啊，全是 B B B 的这样的就上来了， 对， 你就完全受不了， 每个字都带 B 的。 但其实那是误会， 因为 你像文坛嘛，我好坏也写文脉文在里边嘛，对不对？ 当然是 混了这么多年嘛，对不对？ 我真是 啊，虽然他们说最后都要变成祭坛呐、什么圈子最后都是花圈，咱们也在这个祭坛花圈里混嘛，对不对？其实呢，真是误会。怎么叫误会呢？白夜这个评论家呢，他真正的功劳啊，他做的事情啊，其实主要不是他的评论，而是他的组织能力。他呢负责编那个中国文学年鉴，这是一个比较官方的，就是比方我的文章他选进去，那个对我也是啊光荣啊，对不对？ 对对对。 另外呢，他还跟布老虎啊，跟长江跟啊，就是阿伯顺他们一样，他会组织弄一些，他其实是中年评论家里边很关心新潮作家的人。魏慧的上海宝贝就他策划的。 哦， 知道吧？白夜是这么一个人。可是他怎么会跟韩寒弄起来？我真的这错打了嘛？因为韩寒本身是什么呢？韩寒虽然现在是一个很畅销的一个年龄赛车手作家，可是他出来呢是什么呢？他是上海的新概念作文比赛。新概念作文比赛的策划人叫赵长天，是上海作协的副主席啊，就是一个像白夜这样的人，就是中年人他们萌芽杂志要提拔年轻人，弄了个新概念比赛，韩寒得奖，得了奖以后才有三重门。你明白没有？所以韩寒的这个青少年的文学现象呢，其实也就是他反对的这个体制内的中年很多 高手弄出来的，你看他书都作家出版社出、嗯、所以严格说来他们的矛盾看上去是两代人啦、嗯、又是文学的体制内体制外啦，其实都纠缠在一起，是不是、啊嗯、就好大误会。我觉得他们换一个空间，他们两个人应该是朋友的， 本来应该是这样， 应该聊得挺好，你帮我操作一本书了，是这样的。 对，但是问题是白夜就因为写了一个东西嘛、嗯、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些新世代的作家八零后啊，这1980后出生的这一批呢，八零后作家呢，他们在文学上面，他特别强调这个，在文学上面还是呢要加把劲，要不然的话现在就只是个现象。就他的看法呢，就认为文学上面他们造诣啊还是不够，有待磨练，有这么一个意思在。于是这个意思一出来，那么韩寒呢就很不爽了。韩寒就说，你是老几啊，你凭什么说什么叫文学啊、嗯、啊，你有本事去定什么叫文学造诣啊，你以为你年纪大你就懂这个、啊、如何如何。然后而且韩寒表现出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才不在乎你文学不文学，就说这文学不文学是你们家的事儿，我们跟这个无关。那么然后呢，这里面其实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说文学的价值由谁有权来定高低， 对。 第二呢，就是我干脆要不要加入文坛，这是另一回事了。所以现在这里面是两个这样的问题在。 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误解呢，就是在这个误解里面，就一大家现在都把白夜看成是好像体制内文学 保守派 权威，保守派他有这个权利， 他 我刚才讲了嘛，其实他是这个圈子里边非常开放，甚至很多的正统的像吴亮他们现在，他们是批评白夜，觉得他太高手了，他去支持那些东西。那其他有很多人虽然现在名义上支持韩寒啊，其实还真没看过，我相信白夜还真是看了一些的、嗯、你明白没有，还有其他的很多人可能呢， 现在最搞笑是那批过去那些很正统那批人、啊嗯、心里面都在暗笑说，你看白夜惹事了吧， 惹事了吧， 人 对 活该。 然后呢，事情的吊诡在另一面，韩寒这么拼命跑出来说他不在乎文坛，但是大家都知道，你要是真不在乎呢，你就不需要发这么愤怒的。 对， 而大家为什么呼应他，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呼应他呢、嗯、也是道理，其实不是不在乎，而是觉得你这个圈子太小，你的体制太僵化，你明白吗？其实作协这个体制哈、啊、有问题啊，其实大家都感受到。我给你随便举个例子，咱不说在圈外的人校正，圈内的人来过这里，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 嗯，对， 以前你做一个作协主席你就一辈子功德了，不得了了，对不对？ 对， 王安忆最近作协主席一个虚职，什么事都不干，跑到复旦去做教授， 嗯， 还跑到我们岭南来上课，为了吸取教学经验。那很多人不理解，你为什么跑到复旦去做教授，你叫做教授多累，你好端端的一个作协主席你只是挂了，他是随时可以被开会选掉的，说明什么？就是说明圈内作家，真的有实力的作家哈，他也看到作协这个体制 虚， 名存实亡。 你说这个写字儿哈，嗯，我就跟你说另一种写字儿，我就是说书法。那么现在比如说在中国到了现代，嗯，有一部分人是以书法为职业的， 嗯，是啊， 写毛笔字哈、 啊。 可是这事儿是很奇怪的，因为书法在古代，这些人是他的爱好， 对， 喜欢。你比如说，有的人是宰相。有的人大官，有的人干着种种的营生，他写，比如说这都是有官职的嘛，王羲之啊什么，他都是有，没有一个在古代 专业书法家， 专业书法家拿书法卖钱，这个没有的， 没有，菜市场也有。 但是 那些专门给人家不会字的写字的， 写人家性格就不是， 对，那是衙门门口帮你写状纸的， 写告状。 但是你看，到了现代社会，这个东西分离出来了，就是所以人家有人说啊，说这个书法不知道是堕落还是一个什么，跟这个有关。就是说现在有这么一帮人，写字本来是心中所好， 嗯， 然后就去写了。那么但是现在说你靠这吃饭，专门的出现一个门类，这就好比我听你们讲说的这个作家。 专业作家 啊，好像是有些 的特产。 对，其实这韩寒我看了看他说的，我讲这个文笔上哈，在恩怨我没资格评价，文笔上我还是挺欣赏。我 觉得你喜欢他是吧？ 我 喜欢他写的东西。 我能说喜欢他吗？ 可以，这是对的。 他写的这个 对 同志， 他人家1-2,000,000销量在那里， 他的这个文， 对， 他的文字啊， 你捧他如何都是对的。 我觉得他文字别有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说 的 好，说 的是吧？是吧？当然，那个跟他对立的那些人也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也都支持，我都 啊，陆川啊， 对，我也支持， 好好好， 对不对？那这个笑不要动偏了，也是一个价值。你笑什么？ 你说笑感动天，这太好笑了。 不， 他就为我觉得 你说这怎么回事， 什么叫孝感动天呢？ 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什么呢？当年是在北京还是哪儿就出现过一个事儿，你记得吗？就有人欺负他爸爸，打了他爸爸 啊， 那这个儿子真的不干的，儿子真给你就是不惜付出血的代价。但问题在于就是陆川呢很激动， 好像出现 你看了陆川那篇雄文了吗？ 看了， 很激动。他就是说这个那个意思就是说可能有好多韩的支持者又跑去骂他父亲 陆川的爸爸， 那骂的这个话有可能他觉得不干净，我并没有看到，觉得不干净他就会有这种联想 网络用语， 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说你这等于当年红卫兵拿着那个带铜头的皮带抽我爸呢，说你谁要敢这么干，我不惜跟你那个干嘛 拼命， 就是流露出这个意思。可是呢， 这些爸爸爸爸我爱你。 哎，可是我觉得呢，他说的一点其实是对的，就是比如他说韩这种人，我根本犯不着跟他对话。他为什么呢？他因为生活的在不是一个语境里，不是一个语境。所以我昨天晚上我看了这几个人的博客之后啊，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呀。不是一路人呐，咱就说平常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哈，你跟我不是一路人，咱们平常你跟朋友要是去酒吧或者去什么地方玩，老讲究什么呢？这个气氛对， 人对， 音乐对，放的音乐是我们喜欢听的啊，酒也对，最重要的是人对。比如说这堆人里，如果出来一个不是我们同声同气的这么一个人，大家玩不好的，大家玩不好。你比如说有些时候，我就会感觉咱们一圈人出去玩哈，哎，碰巧出来这么一丝，他太奇怪了。他呢是个他是个工作他是个工作狂， 谁看多了， 他是个工作狂，社会里有很多这种人，这种人呢你在公司里我们很尊敬他，可是问题是呢我们在玩的这个场合他扯着谁他都在讲他的这个雄心壮志，跟你讲我这个金融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这个怎么买保险，你看这种人他是不是好的，他应该有他那一圈子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讨论，没有真正交锋啊，你一看大家使用的语言 是两个世界， 你就知道两种人两个世界。 所以我有点同意有点不同意，我不同意的是不，你说是不是一路人呐？我觉得不是一路人的一路人的问题，是一路人。我刚才讲，他其实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呢，是不同的语境， 是不同的语境。 对，你这个你说在酒吧里边拉住你谈生意的这个人呐，他这语境搞错了。第二天白天那个在卡拉 OK 喝得醉醉的人，也许又在考虑这样的问题了，股票的问题。他只是语境错了，语境为什么错？就还是关网络跟文坛的复杂关系，就是语境错了。白夜你要是不是在写一个年度的文坛报告，写一个正式的评论的时候，你要在平常跟他聊天， 咱们 完全不那么回事。 我做这个法制节目做的多了哈，所以我现在都是福尔摩斯的思维，就出了一个事儿，我们要去看谁是最大的得益者，利益归于谁，这也是刑侦的头一个考虑的问题。 新浪博客 还有新浪博客， 我觉得所有这些人的点击量，当然就是网络， 连白夜也是受益者， 对，是吧？大家都突然过去坦白讲，韩是畅销作家，大家都认识。 但白夜 呢，一般大众不会。 现在他比徐子东还有名了，还真是嫉妒啊。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对不对？现在这么有名了，但是呢，我想说一件事，我觉得这个韩啊，我也得这个评论一下啊。就我觉得气魄不够， 怎么讲？ 对， 他应该你的接下来 挑战不够激啊。为什么呢？因为像他这种 不够急， 这种年轻人光是还有他一堆粉丝、 一个 P 啊，一个 B 啊，还不够， 光是用这种 B 啊什么，这个还不够。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个人啊，哦，这人厉害，是个20世纪初的一个作家，也不知道是什么作家，因为他混血的啊，他是王尔德的侄子，用法文写作，这个人叫卡拉文。这家伙是什么人？你比如说韩，他是个作家，同时是个赛车手，那么大家觉得这很有型吧？刚刚我说那个卡拉文，他是作家，你知道他另一个职业是什么吗？是职业拳击手。那么而且是打重量级的。 碰到他肯定会付出血的代价。 他对文学有个很特别的感觉，他认为啊，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身躯强健的，一个坏的作家呢必然是身体孱弱的。所以他当时有个大文豪嘛，法国不就有大文豪纪德嘛，他就老说纪德这人不像话，为什么？你看他那个身子骨弱的，我看着他我就想把我的他往他嘴里塞，这么写， 文道差不多了，差不多赶上了。 然后呢，他这人啊，他怎么样挑战文坛前辈？他也看不起那些文坛的人嘛。他动不动，他出杂志啊，是自己一个人从头到尾包办整本杂志，访问自己作坊， 然后这个编辑是自己做的，评论自己写的，诗也是自己写，散文小说都是自己写，用几十个笔名去写一本杂志出来。 我明白文道的意思。 然后呢， 他是主张彻底的， 彻底。然后 彻底颠覆， 你又看不起这个东西，你不要又利用又骂。 对。你比方说像他这样，他是怎么样？每次看到这些他讨厌的文坛前辈开什么签名会啊、发表会啊，他就到那门口发杂志，那整集杂志就是骂这些人的。然后你的老家伙看他不顺眼，他说怎么样，出来打，然后他拳头都带来了，来干了，然后那些人夺落荒而逃，这叫气魄。 好好，你这是是吧？公安局该找你了。 咱鲁迅研究先一篇章了，论鲁迅的肺病。 对呀、啊，这叫气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一口气儿第一趴讲了16分钟，所以我们这个博客唯一的缺陷就是容量极其这个有限， 对 吧？ 三人博客不像有的人可以长篇大论， 对，没办法，没办法。 我越琢磨这个事情，除了这个两代之争跟文坛体制内外之外，其实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博客网上这个传媒工具跟原来的所谓文化文坛的这个冲突。你知道这次大家之所以这么火爆，就是语言，而这些语言呢？你在网上看，你老上网的几代网民啊，他们觉得没什么。 没错， 我们网民一直是逼啊逼的去，逼来逼去的。 对 对。 他说这个太普通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是在讲文坛，那文坛上的，你知道，你这一个文人，他写日记、写书信、写小说、写一个正式的评论、写一个年度的， 他不会逼来逼去， 他有各种不同的标准。他，你比方我们私下聊天，文人一样，照样逼来逼去。可是他的写文章他不是。 对。 现在的情况等于是什么呢？本来一个人在喝茶聊天的话，或者日记里发泄的话，你立刻把它贴到那边，而且造成一个那么多的全民阅读。 对。 你明白没？你这样一种运输，你就把原来我们书面文化的既定的格式，我当然不是说那个格式一定对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把那个既定的格式打乱掉了。 对，你比方说就像韩寒， 因此陆家父愤怒就在这个道理嘛，就是你不能用这样的字写到我们头上，但 因为你在博客写啊，对不对？你比如说好好的大家出书写文学的时候也不是这么写法，对不对？韩寒也是写三重门，他不会写三重逼嘛，对不对？ 对吧？他是讲 人家 我今天辩解出糟蹋了， 人家解释了是逼迫的逼， 然后逼迫的逼， 对， 他们说上课嘛，这个一个女老师来上课嘛，那个学生他老师叫 A B C 嘛，对吧？英文嘛。那学生就说了，我妈妈说的，逼不能讲的。那老师就说， 幸好今天广美不在这儿啊。 那老师就说，死逼不能 逼，别把他逼急了。 我早就说过，这不是个人吃人的社会，这是个人逼人的社会。真的，我觉得你看看咱们生活的环境，家庭之内、公司之内，互相间都在苦苦相逼啊。 是， 真是这样。但是。我那天还翻阅一下鲁迅的那个书信集，我就徐老师跟他请教一下哈。你看解放前啊，文坛啊，其实是比现在自由，比现在自由， 对， 那互相损的， 那 就说什么。可是那个时候我感觉到什么，他这个搞文学的是个圈子， 对，小圈子，小圈子， 就广大中国人民并不关心你们的这个小圈子 在搞什么。 鲁迅骂梁实秋，鲁迅骂施之纯，那就是这个圈子。 所以甚至于你包括在香港。你这作家之间争什么？老百姓根本不管兴趣的。 西西啊，他们当中也有比赛嘛。 对， 香港人更不关心。 这是你们那个小圈子里的。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博客作为一个科技带来的文化效应。 就全民人人参与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看热，你比如打架哈，如果周围没看热闹的，他打不下去的。如特别是要有了一个中间在劝架拉架的，他打得更没完没了。 对。 就是你周围看的人多了呀。这个事情就促成它的这个规模量级白热化，烈度就增长。哎， 对，这让我想起来啊，所以我小时候我在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常有同学打架，打架的时候我帮同学最喜欢干什么，在旁边劝架。什么叫劝架呢？就在围着一圈，然后呢， 打不过就算了，别跟他计较了。 后来每次老师呢就过来说阻止，哎，大家别打，别打，一拉开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比如穿这个校服白色的啊，这两个打架的人，他们正面。衣服上头没什么污的这个肮脏的痕迹，但是双方的背部都是鞋印，就是因为我们在互动， 对对对， 还不打了还打，都是这个样，就这个效果，是吧？ 对对，这很像目前的， 就这个效果，是吧？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要有机会跟韩寒，那白夜是我朋友了，我可以跟他说话。韩寒我不认识，但是我借这个机会跟韩寒说，真的别再太乎，别太在乎那个文坛东西。说实在话，现在 你怎么知道人家在乎了？ 那他写这个文章，你看他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承认我们呢、啊？我们写了这么多东西，你们算你们凭老几啊？你们把我们圈在外面，你想？这个话，这不就是一个抗议吗？ 你觉得是这样？ 当然， 他让我想起什么？那种反建制的那种人，就是说，没有上帝，没有规则，没有谁有权利站在一个高峰之上。就是我想写，我就写。比如说，他说你写博客的都是文学家，就是你发自内心，你写你要写的东西，你就是在做文学。 对，弗洛伊德讲 对吧？对。但是哪有什么标准，或者哪有什么文坛？ 不，我想说的是，其实那些现在的所谓主流作家，看到韩寒啊，羡慕得很。你知道现在他这100万的销量，你知道现在的很大名气的作家到了书店里边，不讲很大名气，就像我们这些普通人跑到书店里看到那些畅销的作家，心中看没看，心中已经有点惊。凭什么你们就是可以销得这么好，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所以韩寒应该很满意了，就是我的意思。 当然满意了，长得也挺帅的， 对啊， 还能赛车， 还能赛车。